在人浪里，在疑惑里，呼吸里，大概过去某些火花已逝去，在镜子中的是谁？自我中心有趣，所以我又迎合了谁？在年月里，在逃避里，不安里，没法抗拒，已经差点五十岁。男孩在独自老掉，不准再洒出眼泪，所有情绪都隐藏下去。多少面具，多少负累，好一场成长之旅。曾话过栖身于世界，定有规则要面对。天请你回复我，以前的我没做错，或做错。多少友情，多少爱情，偏偏无情的粉碎。承诺太多，竟等于谎话一对。天请你回复我，眼前愿我有勇气把歌声唱下去。男孩在静静老掉，只想有一些快乐，可以纯粹得由于六岁。人类说得太多，便记不起你可笑脸我，无谓讨间几百个路过，在你出世那阵时，那天你想哭想笑，自在太多。多少面具，多少负累，好一场成长之旅。曾话过栖身于世界，定有规则。 老去。